1970年10月份，毛主席对贵州省关于三支两军问题的报告做了批示，提出要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11月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传达了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挤出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11月16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只是提出了解陈伯达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要进行检举和揭发，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并号召全党全军立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12月16日，毛主席对38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做了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12月18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主席说道，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溜的，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吗？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四个伟大是林彪提出来的，毛主席的上述讲话显然是批评林彪。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几次表示对四个伟大提法的态度。毛主席1967年2月3日会见卡伯巴卢库时就说过，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儿，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还有一次，可能是1968年元旦前夕，要发表一篇元旦社论，社论的草稿上提了四个伟大，毛主席不同意，就让汪东兴拿着社论的清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删掉。汪东兴问毛主席，四个伟大您就不留一个？主席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我是当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12月19日，毛主席对周总理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做了批示，提出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季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黄永胜、李作鹏应同李德生、季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12月22日至一年1月26日召开了华北会议，对陈伯达进行揭发批判。华北会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参加了，汪东兴也去了。去参加会议前，汪东兴请示毛主席，我要不要发言？毛主席说，你现在是明白人了，为什么不发言呢？王东兴说道，我先写一个东西给您看一看，不要又搞错了。毛主席说，不用写了，根据我与你几次谈话的情况，我看你的思想已经通了，你讲吧，讲错了回来我们再商量再批判嘛。说到这里，毛主席哈哈大笑起来。1971年1月8日，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做了指示。林、周康三同志此见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 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队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1971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召开143人参加的批陈整风座谈会，黄永胜等人既不真正批判陈伯达，又不做自我检查，毛主席对黄等人的态度不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月26日，中央发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在华北会议结束前，毛主席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措施，即1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季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季登奎任第三书记。在这个命令宣布之前，毛主席曾找李德生同志谈过话。军委座谈会和华北会议前期都没有开好，对此毛主席进行了批评。2月19日，毛主席在关于开始批陈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说，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在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2月20日，军委办事组根据毛主席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问题写了一个检讨报告。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又批示说，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退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还批示，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38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毛主席对黄永胜等人不做自我检查，不认真批陈，是抓住不放的。与此同时，毛主席又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认真学好马列著作。3月15日，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批示，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在18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17页上已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等迟迟不肯承认错误，不肯做自我批评，直到1971年3月才交出书面检讨。尽管如此，毛主席对他们承认错误、做出检讨的行动仍采取了欢迎的态度。毛主席看了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后，于3月24日在黄永胜3月21日的书面检讨上做了如下批示。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很好，以后是实践这些声明的问题，只在黄的第二页上有一个注语，请各同志注意。黄永胜书面检讨的第二页上有段话，过去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这个人有迷信，被他所谓天才理论家、文化大革命有功、小小老百姓等假象所迷惑。毛主席对这段话批注，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汇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顽名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于，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3月30日，毛主席又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查做了指示，指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礼就怕接， 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这还只是声明，下文如何要看行动。4月15日至29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参加会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29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汇报会上做了总结。4月18日王东兴在这个汇报会的华北组小组会议上又做了第三次检查。王东兴的第三次检讨书送给毛主席看后，毛主席说道，你的几份检讨有阶段性，火候掌握得好。庐山会议后，大家到现在还跟不上气候，看来你跟上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领导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同时，还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是接连批发了许多文件和指示，毛主席把这个办法叫做甩石头。二是派季登奎、张才谦参加当时被林彪、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控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毛主席把这个办法叫做掺沙子。还有就是在前面提到的，在华北会议结束前改组北京军区，毛主席说这个办法是挖墙脚。 在那场堪称史无前例的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发生了令世人震惊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就是毛泽东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汪东兴同志长期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亲历了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过程。敬请关注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虽然在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先后召开过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但是都没有很好的解决问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迟迟拿出来的检讨书其实是敷衍了事的。如何帮助广大干部，特别是帮助党政军高级干部提高对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的认识，帮助犯错误的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真正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目的，克服分裂党的危险，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毛主席始终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因此在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期间，毛主席到南方巡视，想推动这个问题得到深入的解决，以加强党内的团结。在南巡期间，毛主席几次谈到庐山会议开过近一年了，但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毛主席沿途同各地负责同志多次谈话，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1971年8月15日，毛主席乘专列从北京出发，16日抵达湖北武昌，被称为长江三大火盆之一的武汉三镇，当时天气炎热。16日在武昌车站，毛主席找了武汉军区政委刘峰和王东兴谈话。17日毛主席又找了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鑫，还有刘峰和王东兴继续谈话。谈话开始时，毛主席先亲切地问刘峰有关湖北、河南的情况。刘峰汇报说，湖北、河南的情况不错，人心比较稳定。毛主席听后感到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毛主席严肃地说，笼统地这样说也可以，要细想起来，这样说是应付差事。在你们这里，有些地方还在动，有些地方没有动，有些地方的意见是不少的。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50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接着毛主席回顾了党的历史和党内路线斗争， 他说陈独秀、王明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81个人搞了个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这个组织没搞多久垮台了，以后变为托派了。其中有个叫刘仁静的，这个人比我年龄小，现在住在北京。他从莫斯科跑到土耳其去见了托洛茨基。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他还在武汉当教授吗？他是浏阳人，我的老乡，他用的名字很多，也叫罗奥街。翟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还提到井冈山时期的一些事情。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10月初在福建上杭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当时毛主席被迫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当选为前委书记。8月陈毅去上海向中共中央做汇报工作。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临时会议，专门听取了陈毅有关红四军情况的报告。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他听了汇报后对陈毅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毛泽东呢？应该拥护他，他在根据地搞的是对的。陈毅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信是经周恩来审阅同意后发出的，也就是九月来信。信中肯定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正确主张，明确指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陈毅回根据地传达了中央的意见，带回了那封信。同年12月28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又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会议开了三天，重点是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最后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这样便扭转了毛泽东遭排挤的局面。毛主席曾经对汪东兴说，陈毅敢于改正错误，敢把中央的意见原原本本地传达，陈毅同志是个胸怀坦荡的人，错误是有，但是个好同志。红四军第七次、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是很重大的事情，当时汪东兴在赣东北方志敏领导的部队里工作，对这两次会的情况也不清楚。为此事汪东兴问过毛主席，毛主席说他对这两次会议的详细情况也不太清楚，但对那一段往事毛主席有很深的印象。毛主席对我们说，陈毅当时到了上海本来是告状的，但周恩来做了好事，批评陈毅不对，犯了极端民主化的错误，还是要我复辟，中央要我复辟，我就复辟了。毛主席接着说，然后是纠正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然后是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会上发表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他是公开论战，在莫斯科是搞宗派。六届五中全会是在江西瑞金开的，他们都到了中央苏区了，我是政治局委员，不让我参加会，让我当苏维埃主席，不让我在军队工作，让我去做群众工作。汪东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那么长的时间，毛主席回忆往事，讲党的历史和他的经历，说心里话，汪东兴还是第一次听到。毛主席说，国民党军队向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次反围剿是周总理指挥的。关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叶剑英同志曾经说过，这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军事方针才取得的。叶剑英当时跟随毛主席一道走的，知道得很清楚。在宁都会议上把毛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撤掉了，由周恩来接着指挥红军反围剿。毛主席接着说，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王明错误的路线，王明夺权四年之久，上海的中央移到中央苏区去了，陆续跑过去了，先是周恩来，然后是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他们去的。到中央苏区 李维汉去得早，他那时是组织局长，然后是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成功会合以后，张国焘搞政变，成立伪中央。毛主席后来谈到张国焘时还多次说过，张国焘要是不跑的话，还要给他一个政治局委员等。毛主席继续说，全国胜利以后，高饶就想夺权，搞反党联盟，没有夺成。讲了党的历史，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他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在座的同志都检讨自己犯了错误。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资本家的杨学堂，我到25岁那一年，正是1918年开始读马列主义。毛主席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的时候说，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翟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毛主席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有了错误就要改。如汪东兴同志分别几次在几千多人的面前讲他自己的错误，他接触最广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团，七千多人的单位，这怕什么呢？他不怕。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事儿行吗？管点事儿有什么要紧呀？那时毛主席是主张彭德怀管军委工作的，以后就是林彪管了。